第33集。 梅雨琛侧躺在床上，撑着脑袋看他，心情颇好。 去约会吗？ 约什么会啊？ 白思君赶紧否定，他不自然地转移话题。 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去书店了？今天跟我去书店吧。 他心想，去书店逛逛应该能激发这位大作家的写作热情。更重要的是，这让两人单独出门也显得自然了一些。梅雨琛显然没有白思君想的那么多，他在穿衣镜前倒腾了半天，最后似乎还是不太满意。 哎，把你剃须刀给我。 白思君的眼角抽了抽，他突然发现这人俨然就是一副准备出门约会的样子。他一边把电动剃须刀递给梅雨琛，一边说道， 啊，别再折腾了，已经够帅了。 梅雨琛拿起剃须刀的动作一顿，勾了勾嘴角， 多夸几句我还要听。 白思君转过身面向衣柜，无自在的嘀咕， 又给我得寸进尺。 既然该看的不该看的都被看光了，白思君也不再矫情，直接在梅雨琛面前换上了出门的衣服。只是临出门的时候，他才猛然反应过来，他为什么要穿上他最帅气的一套衣服。 白思君一脸复杂地看着穿衣镜里精心打扮过的自己， 正想换身衣服，却听坐在床边的梅雨琛懒洋洋道， 你今天格外好看。 梅雨琛之前就说过白思君好看，那时他还没有太大感觉，然而今天却不知为何有些脸红。梅雨琛的话就像个小爪子似的挠得他心里痒痒的。 出门。 离白思君家最近的大型书店大约在2公里外，由于中途一段路是单行道，开车反而要绕行，所以两人决定步行前往。周日的早晨，街道上有些冷清，四月底的阳光洒在身上，温度刚刚好。脚下的红砖路是白思君每天早上去上班的必经之路，他已经来来回回走过无数遍，但今天身旁多了一个人，走起来又是另外一种感觉。 哎，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啊？哎，你觉得我的出道作怎么样？哎， 白思君停下脚步，一脸不解地看着梅雨琛。 哎呀，你今天话好多啊。 梅雨琛也跟着停下，他回过头来，嘴角上扬。 不可以吗？ 阳光在梅雨琛的发丝上勾勒出温和的金线，给他脸上淡淡的笑容附上了一层耀眼的滤镜。白思君愣愣地看着梅雨琛的笑容，心里弥漫着的浓雾突然像是被一道阳光驱散开来，曾经那些杂乱又模糊的想法在这一瞬间逐渐变得清晰。他可以在餐馆就在几步之遥时，因梅雨琛的一通电话把梁如扔在原地，他也可以在小爱最需要陪伴的时候，因梅雨琛不高兴而大半夜赶过去哄他。他最初对梅雨琛的执着来源于他对工作的负责，还有他不想看到那样一颗耀眼的星星陨落。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似乎忘却了初心，只想着该怎么对梅雨琛好。他很清楚，他对梅雨琛好不是为了让他知恩图报加紧交口，他只是单纯的不想看到他不高兴。梅雨琛并不是一个复杂的人，他的高兴与不高兴全都写在脸上，就像现在。白思君直到这时才意识到，他的情绪似乎总是随着梅雨琛的心情而起伏。虽然在感情上白思君很慢热，但是他并不愚钝，如果他没想错的话，这或许可能大概恐怕是恋爱的感觉。他好像喜欢上梅雨琛了。两人慢悠悠地走到书店时，时间已接近晌午，此时书店里的人不多，两人索性先在附近解决了午饭。书店总共有三层，除卖书以外还经营着咖啡厅和周边店，如果再稍晚一些时候来，书店里四处都能看到席地而坐专心看书的人。不过白思君和梅雨琛来得算早，过道里几乎没有那样的路障。白思君很喜欢书店的氛围，那是一种沉稳又包容的感觉， 就连梅雨琛这样显眼的人在进入书店以后，身上的锐气也被磨掉了不少。书店进门不远处是畅销书的展示台，白思君不用看也知道当下什么书卖得最好。他继续往里走去，但这时他身旁的梅雨琛却停了下来。白思君顺着梅雨琛的目光看去，一眼就看到了齐云的那本《垃圾桶的秘密》。梅雨琛脸上没什么表情，白思君猜不透他具体在想什么，但知道他多半有些受打击。他走过去拉了拉梅雨琛的衣袖，压低声音说道： 梅，我们去里面看看。 梅雨琛收回视线，跟上白思君的步伐。 他写得很好吗？ 还挺好的。 白思君还是犹豫了一下。 你要不要看看？ 梅雨琛抿了抿嘴唇，没有接话，继续朝前走去。两人逛了一阵，逛到了专门的推理悬疑区。这里有一个宣传书架上排列了热卖前十的推理悬疑作品，其中梅雨琛的作品占了三部，但成绩最好的仅排在第二，位于齐云之后。自从进书店后，梅雨琛就没怎么说话，现在更是微微皱起了眉头。白思君靠近他小声安慰： 他的书刚刚上市没多久，畅销很正常，你几年前的作品都还在畅销榜上，已经很厉害了。 梅雨琛转过头来，表情也并没有因白思君的夸奖而产生太大变化。 我看你带我来书店就是想刺激我。 白思君没有否定，他毕竟是梅雨琛的责编，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，他不想因为他对梅雨琛有了工作之外的情感就毫无原则地把他宠坏。 上次你说把新写的书给删了，是真的删了吗？ 梅雨琛拿起一本《垃圾桶的秘密》，一边翻一边心不在焉地回答： 没有。 什么时候给我看看？ 梅雨琛垂着眼眸没有接话。白思君又耐着性子叫了一声： 梅。 知道了。 梅雨琛轻声应了一句，接着把《垃圾桶的秘密》给合上。 我先看看他这本。 梅雨琛肯看齐云的书，说明他心里还是有那么些不甘心。白思君不禁舒了一口气。他也挑了一本书，和梅雨琛一起去楼上的咖啡厅点了两杯咖啡，接着两人挑了一个靠窗的卡座，然后一人坐在一边开始安静地看书。白思君手里的书也是一本畅销书，主要讲如何合理运用时间。这类书看起来是在讲方法，但其实多带有鸡汤的性质，因为别人的方法很可能根本不适用于自己。看这种书不需要费脑子，白思君本来也只是想随便看看。他抬眼看了下对面，梅雨琛正认真看着齐云的新书，那神情和马思时一样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有眼珠在一左一右的滑动。白思君很早就发现梅雨琛专注的样子很吸引人，但这时候还是忍不住看得出了神。恍惚之间，对面传来梅雨琛带着笑意的声音： 偷看我。 白思君的眼神瞬间聚焦，接着便对上了梅雨琛那双好看的丹凤眼。他连忙低下头，隐藏住自己不自然的神色： 我放松一下眼睛而已。 梅雨琛轻笑了一声，用手撑着下巴： 怎么样，我养眼吗？ 要是放在昨天，白思君还能镇定自若地回他一句自恋，但今天却愣是低着头连看也不敢看梅雨琛一眼。他不禁在心里说了一声该死，心想喜欢这东西果真让人上头。这时对面突然响起了起身的声音，白思君抬起头来，只见梅雨琛拿着书坐到他的身旁，接着旁若无人地躺在了他的大腿上，就像在家里一样。卡座的沙发不算长，但也不短，梅雨琛的膝盖以下在沙发外，但膝盖以上倒是可以躺得刚刚好。白思君下意识地看了眼四周，并没有人在意他们，但他还是忍不住压低声音： 你给我起来，这可是在外面。 梅雨琛翻开齐云的书继续看， 看样子丝毫没把白思君的话当回事。 没。 白思君皱着眉头又叫了一声。 你再这样，下次我不带你出来了。 梅雨琛还是没动，但是却勾起嘴角用呼气轻笑了一声，显然是听到了他说的话。